起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组 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

胸口。 Thank you.

聚焦新时代企业家精神，着力营造鼓舞创新创业的时代标杆形象，鼓励中国自主品牌树立全球视野，探索新经济品牌发展之道。2018年第12届中国品牌节，一场满载智与智的高端盛会即将荣耀开启。8月8号，成都西博城相约而见。参与报名：01051581108。 山峰牧歌悠扬，斜夕阳回家路上，天上有歌声声无限，鸟儿眷顾家在心上，我忘了路一起飞，这是羚羊超越的地方，雨水深深触摸在树上，顺着鲜鱼飘来的方向，轻松起了起起了起一起飞，树上顺着鲜艳飘来的方向，起起流起一起飞，这是羚羊跳跃的地方，别说神仙触摸在树上，顺着鲜艳飘来的方向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我 在天涯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